云好雨扶桑，驾船满腹的怨恨我想顺啊，我好比是梦里。 谢谢大家。他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这一大段传统戏的唱段呢很长，让我们的艺术家呢稍事休整。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，为大家选择一段现代戏《红灯记》。 不怕浑身的筋，不但而坐牢，不怕把牢底来坐穿，山河破碎儿的心，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，革命的道路在先前，前仆后继走向前，孩儿虽死无遗憾，只是那笔账无未还，儿心不安，恨不得跟兄弟陈小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，要是那几万们同胞脱苦难。啊 打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接着为大家演唱的《打龙袍》当中的《西皮流水》版。缠身要我亲，老王爷一见怒气深，想为娘我退去了那五本一万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分，想为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，不让我去见君，一计不成而起身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亭，多亏了恩人来救您，常是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不知不 望我想娇儿就想得温阳一阵一阵天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榜量小包拯牵起了乱大乱的臣，包拯他回了朝走一喷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去凤连一步一步迎接温阳进了皇城，不但不准忠良臣犯法包拯一场堂的臣，若不是老臣领他记得准，险些儿你错占了那假海地两清天子一扔，我也死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独明对视看到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《杜鹃山》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《家住安源》。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不尽满腹苦水一腔怨愁， 家住安源。

往事为